钱。 对，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备货有限，所以您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3年级1班的张雅琪，今年9岁。我特别热爱朗诵，用声音传递情感。春天是诗歌的季节，春天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仿佛都写满诗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草长莺飞二月天，菩提杨柳醉春烟。诗人们喜欢用诗歌赞美春天，我喜欢朗诵诗歌来赞美春天。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我为大家朗诵一首王维的《相思》。《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3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17: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明后两天本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适宜开展赏花、踏青、游园等户外的活动，气温蹿升的非常快。明天的气温最高呢是在11摄氏度，后天呢就已经达到了17摄氏度，春意是越来越浓了，但是最低气温还是在冰点上下，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和早晨的体感温度比较低，请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气温8到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是周二，咱们要聊的依然是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位下班路上快乐，欢迎继续锁定 FM 87.6 啊，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照例咱们是聊茶。不过先说个旁的，您诗写的不错。哎， 是 啊， 红豆生南国 是在几岁写的呀？ 哎呀，年轻的时候。 哎呀，好早之前啊。 是是是， 哎、唐，好嘞啊！今天咱们先请出嘉宾吧。啊，周二的固定嘉宾，畅销书作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杨多杰老师。 哎，大家好，大家周二好，我是杨多杰。 杨多杰老师呢，可以说是这个博采众长啊。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呢从这个视频当中看到杨老师的这个精气神就不一样。没有一丝红润，今天脸色有些泛白。 哎，他现在的状态跟你很像哟。 啊，我有这么惨白吗？ 前一段时间的状态很像哟。 哎呦，恭喜恭喜，要瘦了。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我就听说某些人他有点什么吃嘛嘛不香啊睡着就没够啊。 有学了一下、 是不是？ 我还以为黑茶喝的。 没有没有，他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哦， 哎， 所以从视频当中看起来脸色有一些惨白。 这个赛论啊， 哦， 这小动物换季，它都是有一些不适的反应的。 哦，好，想要看我们的小动物啊，脸煞白的小动物，大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这个多杰特别熟悉哈，来介绍一下。 我给你们说一下啊，两种方式，一种呢，这个是通过北京时间的 APP。哎，现在看那直播，另一个呢是看我们北京广播网，它这个上面您点开也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 哎，特别棒。今儿咱聊点什么呢？ 今天聊的这个可好了 哟， 因为以前曾经聊过类似的话题 哦， 而且今天分享的这个茶，说心里话我也特喜欢。香啊， 男人都不。名字是男人都喜欢， 是的是， 但是这个味道，哎，女孩肯定很喜欢， 特别好，特别好。而且我都说了，当初就因为知道我们上节目聊这款茶， 哦， 然后专门有一部我国台湾的电影嘛， 哦， 啊，里头因为某款乌龙茶，然后分辨出来谁是凶手，这个人不是凶手，为什么等等，啊，都跟这个茶有关系， 也火了，好多人都下载看去。 啊，是是是，哎呀，不错不错。但是呢，在此呢，也得跟大家说，今天这茶真的是不错。但是呢，啊，多宝宝拿的份数相对比较少， 是， 所以希望大家抓紧下手。 哎， 啊，我们基本上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各只说一遍。 行， 留到18点下班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分享，要不然我相信唰没。 行，好吧，咱一开始先不说呢，先说说咱分享这茶。今天分享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东方美人。 对， 嗯， 你讲的熟悉啊，这我觉得还是。我还是挺骄傲的，这事儿。哎，因为呢，很多北方的朋友以前对这个乌龙茶系总体陌生，因为我们喝的比较多的都是花茶，花茶是在加工茶，再有呢，绿茶也有一些啊。实话实讲，这些年绿茶也很多在北方销售，那反而是乌龙茶系，包括白茶系，其实咱们了解的不多。我也是下边跟很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交流啊，人家也都说真是听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这两三年的时间，哎，开始知道还有乌龙茶，或者以前有的朋友呢说我知道乌龙茶，但我不碰，为什么呢？咱们一个不会挑，第二咱不会泡呢，哎，它有一点这种隔阂。但是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喜欢乌龙啊，而且享受其中的这个乐趣了，我觉得这本身是个好事儿。你刚才讲的东方美人茶，这就是典型的一款乌龙茶。哎，说准确点，是我国台湾茶区的乌龙茶。 但是它跟花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呀？就咱别说制作方式啊，但是那个香气， 你这么的，咱们问他香，他最大的相似处是什么？ 啊，相似处， 咱捡那少的说。 啊，对， 最大的区别，那最小的区别也多的是。 那一个捻球，一不捻球啊！ 啊，那倒是，花茶也有不捻球的 啊！真的吗？ 啊，咱下一回说这事啊。这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啊。要说有关联性呢，都香，啊，香度比较好，又有区别。那花茶叫再加工茶，它是借力打力，它利用另一种芳香类物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鲜花。啊，那当然在那北京主要是茉莉花，还有其他的花都可以用鲜花的这个花香让它吸附到茶汁上， 最终呢再传递给我们，它这是一种我叫借力打力。像这个东方美人茶，喝过的朋友都会说香，包括我给很多国外的朋友去喝，他都觉得很香，但是他都会提出疑问，说这个是拿什么花做的呀？我说这里边没有花，它是单纯的就靠这茶的叶子发酵而产生的这些芳香类物质，最终呈现在茶汤之中。 嗯， 竟然也能够这么香，他说这是咱们老祖先的智慧， 厉害。 那看着就是片叶子，你怎么知道那叶子鲜叶子摘下来是不香的，是草味的，草青味的。但是经过做完之后，竟然出现这么丰富且高昂的香型，我说这真咱们中国人太智慧了，太勤劳了， 嗯， 还太节约了。 哦，节约怎么说呀？ 这东方美人茶要不节约做不出来。 啊、哦，就是量得少是吗？ 不是，它是拿残次品做的。 啊、哦， 它是拿残次品做的，这是一个茶界非常有意思且独特的现象。你看我们的茶到现在为止，不是春天到了吗？你看慢慢春茶上市了吧，咱们老百姓也都知道春茶好，非常好哈。秋茶也不错哈，那很多乌龙茶都做秋茶，也有做冬茶的。就只是夏茶，又叫夏暑茶，就暑假的暑，夏暑茶一般没有人喝，为什么呢？档次比较低了，是吧？档次低一点了， 就不新鲜呗。 不叫不新鲜， 嗯， 新鲜是一样的新鲜， 就老， 长得比较快， 嗯， 它的滋味会寡淡一点，但是。夏暑茶里边可有一种非常代表性且非常露脸的茶，就是这东方美人茶。这东方美人茶您记住了，这是独特的啊，一个小知识点，不是春茶，不是秋茶，一律用夏暑茶来制作。而且这茶还不能光夏暑茶，光夏暑茶做不出这味儿来，这还得让小虫子咬过。 对，不是特有的一种小虫子， 哎，这种小虫子叫小绿叶蝉。 嗯， 这种虫子什么时候有呢？这是茶田里都会有的一种啊，反正有这虫子还代表一好处，就茶田都比较有机。 哦，对对， 那是肯定的， 纯天然 啊，滴溜溜的圆啊。这个茶田里出现这种小虫子，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茶农非常头疼。可是你知道呢，凡是有过农村经验的或者有过乡土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夏天这地里就好长虫，它天热嘛，它就容易长虫。哎呀，这个茶农是不厌其烦，结果呢有一回这个虫子就起来，在我们台湾地区啊，虫子起来以后，这个茶田呢就被虫子给咱们 祸害了。 哎，对，说学名叫啄炎，其实呢就是给叮咬了。这个不咬它光叮，它这种小虫子它是有一个小吸管，它插进去嘬这个鲜叶的那个汁儿喝， 就跟知了似的。 哎，对，你这生活真丰富。你知道你问现在谁知道知了是那么吃东西，就 啊， 就是那么、 啊、真没有、啊、 哎，就扎着喝啊，喝这汁儿，啊，他喝过之后呢，这个茶叶发生变化了。别看还在树上挂着，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萎黄。哎呦，这茶农一看，这可怎么办？本来都是做好茶的底子，现在这做不了好茶了，说是勤劳就上来了，这节约就上来了。茶农不舍得扔着茶，把被啄研过之后的这个茶青，乌龙茶的茶青，拿下来继续进行制作，而且做的手法更重了。经过这么一做之后，做完了以后胡乱的呀把它一打包，干嘛呢？卖去了，就看这茶能不能卖得出去。没想到市场上一炮走红。为什么？这在一开汤，汤色跟一般的乌龙茶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汤色红润，其次呢芳香十足，而且这里边有独特的蜜香和花果香，其他的乌龙茶从来没有过。结果这茶在当地带出去卖的，在哪？在台北卖的。当时卖完了以后卖了大价钱，价钱比一般的还高，而且告诉你说你们村还有多少，这有多少要多少，你回去找去吧。这哥们非常兴奋就回去了，跟村里人一说，村里人不相信，说你哪说哪个茶，他说就咱被那虫子咬过那茶，我给做了做，我给卖出去了。说这不能够啊，他说你蓬风，蓬风什么意思呢？蓬风是吹牛的意思， 嗯， 当地的土话，所以这茶有另一个名字叫蓬风茶，就因为这个。那后来说真有这事儿吗？说真有，赶紧做吧，又做一批再出去。结果这批出去不是在当地了，一下上了港口，出了港了，奔哪儿了？奔英国去了。就这款茶，就是这款经过节约甚至于叫废物再利用的茶，没想到到了大洋彼岸又是一下就被当时的皇室所青睐。所以这东方美人这名字怎么赐，就是这么来的。他这名字没有自己管自己叫东方美人的， 说东方人不能说咱们是东方美人，这一定是站在大洋彼岸这西方人说的。说哟，这茶真是啊，有这种迷人的娇嫩的这样的一种很细腻的香型，得了叫东方美人吧。这个是人家海外传回来的名字，这不是咱们自己叫的名字。 嗯， 咱们管这叫什么呢？一个叫蓬峰茶，还有叫什么呢？叫五色茶，因为它颜色多，干茶颜色比较丰富。还有名字吗？还有名字叫什么呢？叫翻装茶。翻呢就是洋人的那个外翻的翻，翻装茶什么意思？这茶叶一般情况下当地还消费不起 啊，这么贵呢？ 卖给洋行的， 哦， 所以它就叫翻装茶。 都贵在运费上了， 谁说的？ 啊，你想它得运出去再运回来， 做贵在做工上了。 哦， 我刚才我说这大伙儿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夏天呀，这是盛夏时节，这虫子才起来。 嗯， 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就是恰恰要这个小虫子去啄盐之后， 嗯， 这个茶树自己为了自保，会挥发出一种香型，那个香型带在这个叶子上，它做出来的茶叶才会不一样。 哦， 导致的结果是必须夏天做。那夏天你得知道，我是在盛夏时节到过我们宝岛台湾的， 嗯， 那是真不适合旅游， 是特暖和。 那是那你说的话太客气了，那是一般暖和吗？太暖和了，实在是。而且一方面它是闷热，还有它没风。 对， 你说这海岛气候，它应该刮风啊， 有山挡着嘛。 对，它这个时候它可没风了，尤其一到下午，你就觉得那个时间都静止了，就听见有那个丝丝的蝉鸣， 对， 一丝风可都没有啊， 还别下雨。下了雨以后，哇，那就是湿蒸， 真是湿蒸。可是越在这个季节，这个茶树正是成熟的时候， 嗯， 正是要采摘的时候，所以采这个茶是特别辛苦的，要比一般采春茶可辛苦的多。 嗯， 在现在啊，在现在我每回去的时候，看到当地的这些一定是客家的老妈妈采这个茶，我们叫老妈妈呢。这个随便你找三位请下来，你一问，三位年龄加在一块儿一定超过200岁。 嚯 啊！你就可以想见，年轻人不愿意干，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干， 太辛苦， 太辛苦了。 那老大爷怎么不干呢？ 老大爷炒茶呢？ 哦， 你看 有分工， 说的多对。 对，年轻的呢，就是卖茶了。 哦， 对吧？ 哎，可对对，基本上 是这意思吧？ 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他现在等于一家人是这样的一个分工。 嗯， 所以这个茶贵也贵在这个上面，而且产量比较低。它毕竟它是被着眼过之后，它没有不见量， 而且也就是在这一季才有 啊，一定要下季，一定下暑， 不、 嗯，一定要 虫子不常来。 那时候咱们不说到这茶的时候，咱们俩不就说 对， 组织点这虫子到处咬咬去 啊， 是吧？ 不是，我们 产量不就高了吗？ 养殖一下， 哎，对 对吧？ 养点这些小绿叶蝉什么的、 哎、 啊，别撒到别的地儿啊、哦，除了在这儿，其在哪儿都叫害虫啊。你看啊， 哦，这样啊？ 对，你看《农业志》上写着，大害虫里边有他一项，叫小俩人没事在那饲养害虫，你受得了吗？ 哎，那说到这儿了，就东方美人只产在台湾的夏天的小绿叶蝉咬过之后，就在这点儿，别的地儿没有。因为你像乌龙茶，闽南闽北不都有这种产区吗？那 不行，气候不合适。 哦，气候不行。 我们现在乌龙茶是四个主产区，是闽南、闽北、潮汕跟台湾，这是四个主产区、 嗯。 那么现在台湾茶区呢是有发展的， 嗯， 它往哪儿发展呢？回乡，就是因为大量人都是以这个闽籍的移民居多嘛，哎，那么回乡有很多的这种去做，它引进的茶青就不一样。你首先做的东方美人茶不是闽南的茶青， 嗯， 不是闽南原来特有的，比如铁观音呢。啊，比如说毛蟹呀、本山呐、啊，不是这路茶青，这茶青做不了，必须是清新乌龙，又叫软枝乌龙，就这个品种能做。这品种在台湾特有，那么这些年有引种回我们大陆，哎，比如说在福建地区有引种，那么在云南地区有引种， 哦， 啊，在我们境外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也有引种。你比如说，我有学生给我带回来过，专门给我带回来啊，泰国的东方美人茶。泰国美斯乐地区的东方美人茶 口感怎么样？ 哎，它单一个味儿、 哦、 它是单一个味道的。哎，人特地到那个地方说，这旅游我们老师带回来一包，还真是带回来一包这个，那是也是咱们台湾的这些同胞们过去做的， 嗯， 在那边经营茶园，在那边进行加工，完全都是咱们台湾同胞。 哎，那你说这款茶能长久的存着吗？ 可以存。 那如果要长久存，它那个香气会不会越来越淡了呢？ 香会淡，但是水会不一样、 哦、 任何的茶存时间长了香都会变淡， 镶是一个不太稳定的化学物质啊，就是它的从这化学键上它是容易分解嘛，或者解这个就叫解构掉，所以呢镶的东西一律都不是能存得很久的，但是它这个东西有可能呢它不会挥发掉，它是会解构成别的物质啊，重新再回到你的汤里，所以凡是就是有点年份的茶，不管什么茶，你都会觉得那个词儿叫汤感十足， 嗯， 就是汤的感觉变多了。那汤是什么呢？是口感，口感的部分不完全是香了，那可能有厚重的粘稠感呀、啊，哎，有一些觉得甘甜的感觉呀、啊，这就都有了。所以它是不同的风格， 嗯，哎，好。关于东方美人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茶呢，其实是乌龙茶当中的一种东方美人。我们之所以说这款茶不错呢，因为它的香气非常的逼人，所以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乌龙茶。好了，我们今天这节呢，关于关键词只说这一遍。当然，我们今天其实也有跟大家互动的一个主题。 对，嗯，其实说的就是说到这乌龙茶，对吧？它的产区都有哪里呀、啊？然后呢，每个产区它的代表茶都有哪些呀、啊？而这些代表茶的话，都怎么冲泡啊？ 对 啊，有什么特点呀、啊？咱们来介绍一下， 嗯、 好不好？ 好， 先说说产区呗。刚刚其实咱提到了几个，比如台湾、 提到了 闽南、闽北，包括云南，你说现在也有，那算不算？云南算产区吗？ 很小，很小。哦、嗯，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里边很多都是新朋友啊，所以我还要把这个简单的 再说 一下。哎，对，因为很多老听众都知道，很多现在咱们这水平都很高了。 嗯， 我们这个乌龙茶呀，它本身是伴随着红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你看，这红茶的起源地和乌龙茶起源地是一个位置，就是福建，都是福建。那这个是有原因的，就是乌龙茶的再多走一步，就是红茶 啊，就相当于它下一步就是红茶。 应该说，两者之间在工艺上能相通住，是能通住的。那么乌龙茶呢，现在有人叫做半发酵茶，这不太准确，我讲还叫部分发酵茶。那半发酵是50%，这叫半发酵，它不是50%，它是有高有低。大概发酵的范围呢，在20-30%一直到80-90%这个范围之内，都有不同的品种的乌龙。它有的是轻发酵一点的，中发酵一点的，中重发酵一点的。你比如今儿咱们这东方美人，它就属于双重，重尾雕重发酵，发酵度比较高。所以也有很多人喝了很多年了，都说我一直以为是红茶， 嗯， 因为它汤色也比较像，口感也比较像，润呐、啊，香啊，甜呐、啊。哎，说这是乌龙啊，但它不是100%，它跟红茶的工艺还有区别、 嗯、 啊！你来举手， 来问个问题 啊， 插空问一个。 哎， 刚刚说了发酵的问题哈、 啊， 有什么中度发酵、轻度发酵，包括你说的部分发酵， 发酵 这个是按它发酵的时间呀、 啊， 还是按什么其他的来分呢？ 按程度， 程度指的是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茶汤啊，我们现在老讲，你经过发酵之后，你比如说就产生了一些像茶红素啊、茶褐素啊， 嗯， 所以说发酵茶你会觉得颜色会深， 嗯， 那么就根据这些物质的转化程度来进行划分， 是根据它最后的结果来划分， 是结果， 哦、不是过程、啊，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绝对， 哦， 啊，你除了绿茶跟红茶两边绝对，反正绿茶一杀青就不发酵嘛， 嗯， 红茶这边到头100%发酵嘛，乌龙茶的变化比较大。有的时候每一波跟每一波之间还有区别，同样做铁观音，打比方说铁观音啊，这是乌龙茶大伙儿都知道的，那可能这师傅做40%，那师傅做重一点做50%，做60%都有可能，根据不同的人的风格来确定的。那刚才说到这两个事儿啊，我说回来，红茶跟乌龙茶的起源是一致的，那我们认为都在福建地区啊，都在福建地区，那么时间呢也大概都集中在明末到清初这个时间。那么随着这个在福建地区的我们这些茶农啊，或者说这些移民的不断的发展呢，那现在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啊，是我们福建或者说是我们乌龙茶的主产区。你看我刚才说这一大片都是东南沿海地区，又叫华南茶区。你比如说刚才讲第一个闽南茶区吧，闽南茶区在哪儿呢？闽南茶区在安溪， 嗯， 安溪在哪儿呢？安溪现在原来自己有一称呼，我一说大伙儿就知道了。很多人对安溪地方小不熟悉，安溪是厦门的后花园。 嗯， 现在是这么给自己定位的。 对，据说他们那边很多人到周末呀、啊、出去玩啊，或者过节呀、啊，都去那边。 哎，去那边吧，就有点咱现在农家乐郊区游这性质。安溪到厦门的车程大概1个小时，开汽车啊就可以到，很方便的。那我这一说，这大概的位置，您定住了啊，知道是在哪儿了。好，这是说闽南、闽北武夷山，这大伙儿都熟。武夷山什么地儿呢？两省交界，武夷山一山跨两省，这边就是福建， 这边是江西，这边是奔着江西去了啊。这个一会儿咱们还要说到。再有一个就是潮汕，潮汕这都知道，现在牛肉丸火锅比较火啊。对，以这个潮州、汕头，这是两个地方啊。一个是潮州，现在去潮州看看，还有古城，还有一些带城圈的古城遗址。汕头又不一样了，因为汕头1861年就开埠了，就开了成通商口岸了，所以现在您到汕头旅游呢，你会觉得这里边有点古风。是什么古风呢？小洋楼比较多，都是近现代的这些风貌在汕头比较多。但这个地区呢，是我们叫广东乌龙的主产区，代表是凤凰单丛。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儿说的这个东方美人茶的缘起地，我国的台湾茶区。那当然是台湾茶区细分又比较多，咱们一会儿一点点说。 对对对，包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互动一下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茶还有没有了。我本来说给18点下班的朋友留一部分，所以咱们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啊。就比如说，您平时喜欢喝什么茶呀？ 哦，可以啊。 那个，您为什么喝茶呀？ 啊， 对吧？您喝茶是为了情趣，还是为了看它那汤色，还是说我就喜欢品的那种感觉？包括您说不，我就不爱喝茶，我只爱喝酒。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哎，其实都可以聊聊。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包括于说呀，很多人喝茶受谁的影响？就这边都有一个带路人， 哎， 对对对，有的可能老家爱喝， 是 我老陪着喝， 对， 我就跟着喝起来了。 是， 我喝茶就是跟着受杨多杰的影响 啊，但我刚说老家爱喝，你这不合适。 你看你这话接的 啊，这不合适。 啊， 我很惶恐吧，是不是？ 好说了，你看，啊，好，这个伦理跟咱就不说了啊。我喝茶注意那个过程， 哦， 就是我觉得那过程特美妙， 你觉得就，哦，哎呦，就显得特别雅， 哎，对，就我就觉得讲究啊，每一道工序泡出来，虽然茶我喝不出来好坏啊， 你现在回家还喝吗？ 喝呀， 啊， 好 好， 就是到了周六日的，但凡有一大功夫，都会坐在那儿自己享受。 哎，这真好， 特好， 真的真的。但茶无所谓啊，给什么喝什么啊， 还是给我说的。 大家来互动一下，咱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想唤醒灵感，何不点燃新的想象？让人生丰富多彩的秘诀是拥有更多开始。德系紧凑型多功能 SUV 科洛克现已震撼上市，装备智能疲劳提醒，守护你每次出发的旅途，更有可扩展超大后备箱，满载你每次出发的决心。旗舰更配备智能多路况 LED 大灯，点亮你每次新的征程。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从新去出发。 Skoda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周年庆，复兴门百盛庆生啊！22至26日，会员就有礼金送，满299服饰最高送15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满199送20，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春天到，气儿燥，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妈妈妈妈，我想出去玩。 老公，我要出去玩。 不想再等了，不要在等待中错过一次次美好的旅行。开着21世纪房车，我们现在就出发。3月22至25日，相约第16届北京国际房车露营展，8万平米房车露营产品展示，采购洽谈，车友聚会。微信关注21世纪房车网。 兆新店高速出口处，北京房车世界，欢迎您，8036-4500。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请出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啊，好嘞。那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那么北京呢，今天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啊在-1度左右。那么这个气温呢，看来比这今天早晨要下低了3度左右。说明天早晨啊，因为要是早早的外出的话，天气还是比较冷的。明天那么白天是一个多云转阴的一个天气，这个转阴啊，主要是午后。从明天的午后开始到明天的半夜前后，这个明天夜间的半夜前后这个时间，看来天气比较阴，尤其是这个北部地区啊，那么很可能有个零星小雨。看来这个天气，这个降水天气啊，也不大，对平原地区看来影响不到平原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看来在11度左右，那么跟这个气温跟今天差不多。另外来看，就从22号开始啊，那么这个北京这个气温啊将有个比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最高气温在17-22度。最低气温有4-8度，那么就是从明22号开始一直持续到周末这个期间，因为天气还是比较好的，这有利于大家的旅行。那么从全国这个天气来看，那么在华北地区，明天的上午，这段时间嘛，这个山西的中北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在带，那么有一个云层呢逐步逐步向东移动，那它会影响到在山西的中北部和内蒙古这些地方会有一些弱的这种雨夹雪或者小雪天气，这个看来降水量都不大。那么天气阴呢，对它就是对这地区的这个气温上升会有所影响，明天在这里气温会比较低，天气比较冷。东北地区应该是天气比较晴好的，看来只有局地会有一些弱的这种降雪天气。另外来看呢，就是从明天的白天到明天夜间，在这个新疆的山区、南山区、南部山区吧，还有华北，刚才我说到华北这个地区了，那黑龙江的西北部啊，川西高原的南部这些地区会有小雪或者雨夹雪天气。另外呢，在四川盆地的南部，云南的中东部、贵州、湖南的这个西南部，江苏的东南部，在还有浙江的东北部，广西的北部，这些地方看来有些小雨或者小的阵雨天气，这个降水量看来都不是太大。另外到了22号，那么全国这个降水这个区域会进一步的减少，现在看来只有在西南部地区，你像这个四川和西藏这些地方局地有一些弱的降水，那么全国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那么在北方，因为气温的回升加快了像这个春暖花开，气候意义上春天的这个脚步，这个所以说这种天气呢，未来可能从明天开始直到那么周末双休日这个期间，有利于大家的旅行。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明天我们继续连线，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环路啊，东二环的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三环的三元桥到双井桥的由北向南，还有北三环的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还有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还有莲花池东路的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接下来马上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跟大家聊的主要是乌龙茶，当然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一起来聊一聊。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回来咱们接着聊啊，刚刚说了，说大家为什么喝茶呢？跟着谁喝呢？好多朋友都说了，我也是跟着杨老师一块喝的。 我的荣幸，这是也证明咱们这个节目啊，这么长时间呢有效果。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喝茶实际上是好事儿。 那当然了，当然 真的，当然了，在此也要跟很多希望跟我们分享的朋友说一句，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您所选择的茶没有了。 不是那个，是不是就是你录的？我怎么听着越听越耳熟？ 是雅坤老师录的，不是我录的。 哦， 你比如说像信马由缰说。18点还有吧？没有了。包括另外还一位朋友王梅荣说：“微商城在哪儿呢？您还没找着商城呢是吗？”那也来晚了啊。来，正好跟听众朋友咱们就开始互动了， 聊会儿吧， 对吧？咱聊会儿。这样，咱们先看看有这么多的朋友都说了一下他为什么喝茶 啊？我也听听， 哎，咱也听听啊。你比如知足常乐就说了，我喝茶呢是受父母影响，喝感觉，当然也爱喝茶啊。最爱花茶，芬芳。 墨茶煮水说了，他这比较长啊，慢慢念啊。他喝茶呀，是因为一个同事，叫做老冯，的引荐。老冯的妹夫啊，是福建泉州人，有喝茶的传统和习惯。同事老冯就受他妹夫的影响，平时也会接触到一些茶 啊。 碰到好的呢就会推荐给抹茶煮水，然后就是这么开始爱喝茶的。后来喝了一些吧，自己也琢磨，慢慢发现立春之后喝点老白茶平和清火，解解春节的油腻，清明谷雨之后喝点绿茶黄茶什么的，还有碧螺黄芽什么的，尝尝鲜儿，点到为止。立夏以后喝点花茶茉莉，通窍顺气，还能去暑。立秋之后喝点乌龙，去去秋燥。立冬之后呢，就改喝红茶了，和胃润燥。反正我呀，不只喝一种茶，根本上是根据这个节气不同，身体状况不同，会经常的调整。 哎，说真心话，你绝对超过老冯他妹夫了啊！这老冯他妹夫喝不了这么多种啊，你。咱们这位朋友已经到了一个高阶了，就是说我能够跨地域饮茶。 对， 哎， 那当然说，你说各地就有各地的饮食习惯，各地也都有各地的饮茶习惯，这个非常正常。那我也是北京人，那我也是喜爱喝茉莉花茶的， 嗯， 我们全家人也爱喝茉莉花茶， 嗯， 但是我们不局限于此哈，包括现在我们这个连花花老师都进步了， 是是是， 是吧？ 我这两天在家也喝乌龙茶， 是吧？ 哎， 那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中国茶给我们带来的这乐趣，因为中国茶种类多，工艺繁复。它工艺繁复，种类一多，带来的是什么呢？是香型口感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体验。 嗯， 那我们如果不能够多方位的了解，那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惜了。 是是是， 哎，所以说这肯定比老冯的妹夫 是 喝得好。 哎，那个养狗那朋友，那个一会儿可以让小胖念啊。 哦， 对，是吧？他是养狗的朋友吧？ 啊， 对吧？咱们看齐，齐说呢，我现在在家里，我们家啊有茉莉花茶，有前两天新买的雀舌。哎，雀舌什么茶？ 雀舌是绿茶 啊，哦，绿茶。 嗯， 他说有古法白牡丹， 嗯， 还有即将到货的东方美人，所以我现在没弄明白我到底爱喝什么茶。但是至于我为什么爱喝茶，可能主要是因为茶叶的香型还有口感的变化，是其他饮料所不能给予的，而且喝茶比喝可乐显得有档次。 哎，对，这个说的非常好啊。的确如此，瞪死不瞪死的，反正它一个是健康，喝完了以后也舒服， 嗯嗯， 也舒服。而且我听这朋友说，我就想起来了，我那天突然有一瞬间，我理解了当下很多的女同志。 嗯， 什么时候呢？我就蹲着我那看我今儿要喝什么茶这问题的时候。 你为什么非蹲着呢？ 因为我那柜子它矮， 矮， 啊，矮。我蹲着我看我要喝什么茶。哎，我突然间就明白一问题，是吧？ 嗯，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小女孩在那个朋友圈里都说。是吧？说哎呀，没有衣服穿呢。是我当时就想，你也没光着，你怎么叫没有衣服穿呢？ 其实就一柜子衣服嘛。 对，他就一柜子衣服，他冲着一柜子说：“哎呀，没有衣服穿呀。”哎，我突然想到有这个想法，我就撅着啊，我就看我那一柜子茶，我说喝点什么呢？你说说，哎，还觉得少一点， 嗯， 感觉是类似的，感觉是类似的， 嗯， 就是有很多丰富的选择都囊括其中了，但是还觉得还需要尝试更新鲜的。 啊，不。你跟我们还不太一样 啊， 就你是属于 划分出去， 你是属于，哎呀，这么多呀，怎么办啊？我先喝哪个？你是这样的状态， 是， 而我们呢，可能，哎呀，这么少啊，哎呀，算了吧，喝可乐吧，还是，哎呀，实在不舍得喝呀。 是是，你们家里茶少，都怪我，就是。 来看看这养狗的，啊， 哎，养狗的 养狗 一二哈，啊， 嗯， 他说我爸爸喜欢喝茶，啊。天天就整了一桌子什么小碗啊小壶啊茶漏啊啊等等等等，反正一套东西啊，觉得挺好，挺有范儿，挺有感觉， 嗯 啊，自己也是乐在其中， 嗯， 就是喝茶呀，啊，我觉得跟其他爱好比起来，啊， 嗯， 它是一个随手能来的事儿，就你不像我喜欢钓鱼 啊， 嗯，那我得找一天我至少有时间，这一天我都可以。对吧， 哦， 你还得找一，哦，就找一能钓的地儿吧，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们家后院就是一鱼坑，我就天天在那儿钓去，也不太现实。但是喝茶呢，你随时想喝随时喝，包括咱们也一直在说，您在家里边用什么器具喝也可以，您出去出差有旅行装也没问题，甚至您去到南方很多的那酒店里边都给你配了那功夫茶具， 嗯， 甚至你像杨多杰啊，一听，哎呦，我们也说是茶叶专家，他也天天拿一保温杯里边泡点茶，那不也算是喝了吗？ 我也是个普通人， 对， 上礼拜你已经给我定性了，我 特别好， 我就是个普通人， 是不是？所以这个爱好是属于随时能来的， 那肯定， 所以他就成了生活当中好像就必不可少的那个部分。 哎，我赞同你的说法，这茶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他都老讲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怎么理解呢？它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嗯， 咱不敢说全世界范围内，起码是咱们华人世界中， 对， 都不可或缺，不能一天没有的这么一个部分。 嗯， 它跟那个你刚才讲那个例子，我有道理。钓鱼，而现在很多同学好骑马， 嗯， 这都有，但是就觉得不能天天来呀，啊。 对， 它还有， 而且得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啊。 哎，它这有个小区别，这我能天天享受的。 对对 对， 对， 对， 嗯， 还有就是它的外延可以无限延伸。 嗯 哦， 就是你一进这圈子了，你会发现，哎呦，我的天呀，茶还有这么多种呢。好了，你喝了一堆了，比如说六大茶类的，你全喝完了。又会发现，哎呦，除了这六大茶类，这六大茶类里边还有那么多种，还有就是 我器具泡茶的器具煮水的器具你都可以不断的往咱不能说往上升级啊，至少是不断的能往里边摸索着玩。 对， 所以你这个茶真的我觉得是一辈子的事儿。 这个玩用的好， 哎， 它就是一种玩。 对，其实就是个坑嘛。 嗯， 您入坑了。 对， 哇，这个坑越来越深了， 那多幸福啊。嗯， 对，但是这个坑咱们打引号嘛。 嗯， 对吧。嗯，它至少让你觉得这身心很愉悦。 而且周围看一看，这个坑还属于相对浅一点的坑， 哦， 其他的坑忒深呐， 啊， 哦，深不见底啊， 是是是， 随便入一坑你就发现，我的妈呀，这么多钱，算了吧，但茶无所谓， 哎， 对不对？高低贵贱都可以， 风俭由人呢， 哎， 嗯， 好吧，来，咱们再来问问这个一个实在性的问题，实际性的问题啊，小赵说了，说平时啊，他一直喝什么呢？普洱茶膏， 嗯。 他说这茶膏吧喝着挺好，但就是有点贵啊，也挺方便，开水一泡就成了。那个多杰老师能给我介绍一下这普洱茶膏吗？ 是 常喝好吗？ 是是是，这个罩啊，这个，这个经济条件是不错 啊， 我都惊了。我刚才刚听说常喝普洱茶膏，这不便宜啊，这东西啊。这个是这样，它是茶叶一种在家工品。现在的茶膏跟以前的意义上有区别。你看我们在清宫里啊也发现了一些茶膏，就是说咱们现在故宫博物院啊也留有一些这个库存的这种茶膏作为文物啊就展出。包括呢鲁迅博物馆啊，有鲁迅先生的遗物里边呢，哎，也看到有茶膏。那我们也看到呢，你比如说像那美食大家有一位叫唐鲁孙先生，他是原来珍妃瑾妃的族侄辈的这个孙子辈啊，侄孙辈啊，但是个一个算是贵族家庭出身。他那个回忆文章里也写到很多关于茶膏的部分。 是 他那茶膏呢是两用的，也可以卸着用啊，也可以直接用， 直接吃啊。 它是一种药类的，它调过。 哦， 你知道吗？它里边加药，都用它调过， 阿胶似的。 哎，类似于那意思 是吧？ 它有的那种效果， 哦， 它是完全是一种药用。它不是像您刚才咱们照说这意思呢，这就完全为了平时也喝，那不是，那个劲儿比较大。那为什么说鲁迅先生遗物里还有呢？它是一种家庭常备的调剂小药， 明白？ 有点 就跟山楂丸似的。 哎，不对，可能就是这性质，可能比山楂丸好使，因为它不光是治消食，它比如一般的这种风寒类的这种感冒啊，它有效果。 嗯， 哎，比如说着凉了。哎，沏一点这，它也有一定的效果。它是干这种的。今天的这茶膏呢，它肯定是跟以前的有区别的。 嗯， 今天这个它是一种茶叶的在家工品，或者叫呢深加工品，啊，就像这个速溶茶， 嗯 啊，类似于的这种，这是一门学科，学茶学系里边单门有一门叫做茶叶在加工，那里边它有一部分它就是讲这个的。它现在属于这个性质，跟以前不一样。那您说常喝这好不好呢？第一，它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您条件允许，我说的这条件不是经济条件，经济条件您肯定已经允许了，看这意思是。那我说的是您的比如说这工位的大小啊，时间的多少啊，允许的情况之下，其实喝茶更好。 嗯， 我说的是真正的茶叶冲泡出来就也蛮好。 嗯， 它不一定要喝这种深加工品才是好的。 嗯 啊，所以说您现在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尝试一下真正的意义上的茶的冲泡。说实话也不，因为他刚才说了一句话我有印象，他说那很方便，真正的茶叶冲泡它也不麻烦，也不麻烦，哎，没有您想的那么麻烦，乐趣还更大。 哎，那你说喝茶跟喝酒有区别吗？ 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就好像说是花茶跟东方美人有区别吗？那怎么区别？有区别， 嗯， 但是也有关系啊，您茶酒都有点嗜好性嘛。 嗯 啊，当然呢，这个有嗜好性，而且两者之间呢，啊，都要经过一定的这个发酵处理。 对呀， 啊，这个肯定还是有关联度的，但是有区别啊，区别在于这个喝完的效果不一样。 那不都上头啊？ 哎，有区别，一个让你兴奋，这个喝酒兴奋，哭啊乐呀，这都叫兴奋，就是说你的那个兴奋点比平时高了。 对对对， 是吧？你一般的事儿你哭不起来，你怎么就哭起来了？ 是，他也容易说实话。 哎。也可能说的都是，这个他就容易兴奋，哭啊乐呀，还有的话多，咱都见过啊，这都有，这都叫兴奋。茶不叫你兴奋，茶是叫你清醒和愉悦，是吧？每一回咱们喝完茶以后都觉得什么？都觉得是神清气爽，思维明确。那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茶跟酒的特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而茶让你产生的是一种高兴的情绪。喝茶喝哭了不是特别容易，不是特别容易。 那得看谁泡的。 对，我这茶太贵了，全糟尽了，这有可能啊。一般情况下喝的都是很高兴，哦，越喝越高兴，聊起来洽谈甚欢，这是有可能的，对吧？但你看，它跟酒的是有区别的。嗯， 好啊，这个其实甭管喝茶还是喝酒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能够让人坐在一起交流的一个戒指。 它是这样，一加一嘛，它是那加号。 哎，特别对，特别对，就是每天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上节目的时候都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因为看见大家的互动啊，就感觉你就跟这个人聊天一样。 是都很熟啊， 对对对， 都很熟。 尤其看到，比如说刚刚说到了钓鱼，阿福就说 啊， 我们家楼下就是一鱼坑，吃饱了就能下楼钓鱼。 您这是住哪儿了？这是， 你看多好， 好 是不是吧？ 好， 就感觉哎，好像认识了一般。你们家在哪儿啊？发个定位来啊！来，今天我们聊的是茶啊，不聊鱼坑，这钓鱼咱也先不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想交流的？虽然今天我们主聊的是乌龙茶，但是呢，任何的问题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 是是是。 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说到这个喝茶和喝酒不一样的，这个有的朋友也说了，比如辉辉说了，说一个让开车，一个喝完了不让开车，哎， 这多讲理啊， 多讲理啊。当然还有反驳多杰的 哦， 雨说了，拉倒吧，我就喝茶喝晕过，在广州，哎呦那难受劲儿，其实比那喝酒喝多了黑的还难受。 是我说能喝晕，我说是不能喝哭啊，喝哭的请联系我一下。 韩卫国 啊， 跟韩卫东看来是亲戚。 哎 哎， 你别给吓啊！ 没有没有，就因为前面字儿一样， 一样的。 哎，他说卫国说了。我喝茶是小舅子影响的。 哦， 哎，他说现在家里有绿茶、白茶、生熟普洱、东方美人、安溪铁观音。我每天喝茶呢，是根据气温的不一样、身体状况的不同选择喝哪种，而且定期是听周二的，这个杨老师讲茶。 哦，好好好，这个很多人呢，我发现了是被身边的人带进来的，他需要一个契机。也有一些人可能说。我啊，北方人，我一般不喝茶。我遇到这情况，我们公司派我在南方待2年，哎，我就因为当地的朋友爱喝，或者而且当地人社交场合里都喝茶， 对， 哎，我也养成了习惯。我现在早就回到北京了，多少年了，但这习惯我也给带回来了。 就人递烟，你又不好意思不要，对吧？ 这我说多好一个事儿，让你往下一说， 我举个例子， 你这个例子不恰当，还说的健康生活，你咱这往尽量往高了抬这事儿啊，是吧？你尽量往下撤。 理儿都是通的 是 对， 还活心情 呢， 是 吧？ 是， 对，您都有面子是吧？再来看看卫东的 好啊， 说上周日回妈妈家蹭饭发现妈妈呢用这过期的绿茶熬茶水，然后呢放凉了之后用这茶水泡黄花鱼，她跟我说这样啊鱼就没有那腥味了，而且炖好了之后吧，我尝了尝，哎，似乎好像是有点那种功效哈。问一下多宝宝，茶叶有这功效啊？ 能啊，没问题。你包括这种，还有你知道什么呀？这个我还是跟当地人学的。你比如说那个当地人用腊肉，吃腊肉啊，这腊肉不得风干吗？ 对啊， 风干就不得洗吗？ 啊，对啊， 拿什么洗呢？他说拿那伐茶叶洗。 哦， 他拿那搓，哎，这个效果很好啊。 它是要折哪个味儿呢？ 它不是折哪个味儿，它去一去上面的油腻啊，包括去一去上面尘土啊， 风干的那种。 对呀、啊，那个风干腊肉嘛，很多时候我在当地还见到过这种情况。拿那伐茶叶，比如泡完了那茶叶搁这搁不少，它一把一把的往上搓，它两者之间这么一摩擦，它就带下去它这上面的尘土啊，包括甚至一些浮油啊，它很有一些去油腻的效果。这也可以啊， 当百洁布似的， 类似于的 哦 啊，那留下来你说留点什么？留点那都是茶汁， 对对对， 那不是坏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有朋友说了，谁说喝茶不会哭啊？啊， 我就爱上咱们节目，这什么人都有，你谁呀、啊？这是 我妈喝茶就给我喝哭了， 怎么回事？ 啊、什么茶都拿玻璃杯泡、 哦， 而且投茶量是也没变化，水温也没有变化，哎呦，瞅得我这心疼哦。 啊、哦，你看还是啊，钱给说哭了，这是 对吧？ 哎，对，有道理，就说明什么呢、哎？说明这位是爱茶人。 哎，是是是，哎，说到投茶量了，咱就回到咱的乌龙，乌龙的先拿东方美人来说，它的投茶量是， 哎呀，这听我的呢，就得打个八折。我的投茶量大，现在我发现这问题了。 你口咽 啊？对，就重口味。 不是因为他老喝老喝的 老了， 不是量大了 哦， 就类似于说，哎呀，我以前不能喝白的，那可能不是。我就举个例子嘛，但是练着练着，哎， 你是想酒了是吧？ 他对得起我， 下了节目咱喝酒。 原来我抽半包啊，现在我改抽一包了。 你不是说这不健康吗？他不举这例子、 哎，你这不怎么样。是这么回事啊，投茶量我给您的范围呢，像这种这我们说的东方美人吧，就拿这茶来说，这茶呢双重，刚才我提了一嘴，叫重尾焦重发酵，两者都比较重，所以茶汤的析出呢势必会比较快，势必会比较快。你比如白茶就不是，那白茶是重尾焦轻发酵，它势必析出就比较慢。析出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水刚倒进去可能就开始出味了，这咱老百姓说最俗的话，出味出得快。所以呢投茶量您如果刚刚开始泡这茶呢不宜很大，茶水比例1:30足以。1:30什么意思？150毫升的水磕5克的茶叶也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个安全值，您手底下不利索点啊，不出大篓子。如果说我觉得这杨老师说的有点淡了，我现在手底下很利索，我出汤又快，那我觉得您呢适当往上调个1克2克的问题不大啊。好吧， 好啊、这个正问了，说哎，多宝宝喝中药期间又想喝茶，那是喝什么茶合适呢？ 这个是我还专门问过这问题啊，问中药大夫，中医药的大夫说这个喝茶跟喝药的关系，他一方面还不是怕反，可能更多的还不是怕反，它其实中药也好，一般的药也好，都是因为它如果有一些安定的成分，你就不要跟茶一块用。除此之外，你比如说我这老咳嗽，大夫给我开的药，这药我告诉你，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安定的成分，是吧？包括有一些嗜睡的成分。为什么您睡着了，您这个就有个休养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喝茶的反向呢？喝茶有兴奋的作用， 所以就把这抵了， 就这个就比较麻烦。除此之外，一般的情况下呢，你隔开2到3个小时饮用呢，问题是不大的。而且像大量的，原来你在我们有中药啊，大量都要以茶水送服， 嗯， 哎，有这种情况很多呢，还是在这药材里边没有茶，但是他要求你拿茶水送， 嗯，当药引子了， 嗯 啊，反正遵循两条，一个是茶淡点， 对， 然后喝的量少点， 是 啊。这个利普说了，说也是和多杰老师学的喝茶，目前是一柜子茶，买了一堆茶叶罐，现在苦恼就是没贴标签，都不知道是什么茶了。 哎呀嗨， 哎，特别好， 那回头放上来咱看看啊。 阿福也说了，他那个鱼坑在哪儿啊？就是我们楼下那景观水稻，里边撒了鱼苗了，夏天就能钓。 那捞鱼虫子去了， 你们物业得多恨你。 那可不叫鱼坑好吧。啊，来，我们接着聊的是茶，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先进一段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发烧打他打他打他， 一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下班的路上陪着各位。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周二，咱们说的是茶，还有我们的嘉宾啊，年轻的茶文化专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 哎，大家好啊，周二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咱们主要聊的是乌龙茶，是吧？这个刚刚呢，咱们不仅介绍了一下乌龙茶的相对的投茶量啊，哎，产区咱说了吗？ 说了， 好像说了一点 儿。说了。 但是每个产区的好像标志性的产物或者茶的最有名的那个茶类好像还没说呢。 对， 咱一开始还是先说说这些呗。 可以啊。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先从哪儿说呢？闽南、闽北。 都可以啊，闽南吧， 闽南吧， 啊，闽南是这个铁观音为代表品种的啊， 安溪铁观音， 安溪铁观音，咱们这都要加一个产区，是吧？再加一个产区的名字。这地区啊，它不光有铁观音，铁观音的出现在整个这个地区还偏后啊，早期的那就是本山啊、毛蟹啊，现在这些统归都叫色种啊，色嘛就是这个各色花色都有的这个色啊，叫色种，嗯，那么更多的是铁观音。我为什么要说这铁观音呢？因为这里边有连带性。 嗯， 闽南不是铁观音的吗？闽北它不是大红袍吗？啊，都去武夷山，因为很多朋友啊，闽南可能去的少，它的景区不多，闽北去的多。那武夷山本身它是个游览区，现在是个自然保护区，很多朋友上那玩去，而且有机场，很方便，动车站都很多。这闽北呢，就是武夷山呢，去了以后，大伙儿可能都看见了，卖什么呢？这个大红袍，这大红袍这个。如同铁观音一样是全国驰名， 嗯， 咱谁还没收过两颗大红袍啊，是不是？虽然说咱没有哪个大红袍是真正的大红袍吧，大红袍现在它变成了一种工艺的象征，变成了一种工艺的象征。那除去大红袍以外，咱别光知道这个呢，听这节目了，那再多说两种。肉桂，肉桂，肉就是那个养多肉植物那肉啊，桂呢，桂皮的桂，肉桂，这是一种茶。水仙，就咱种水仙那俩字儿不是那东西，叫水仙，也是一种茶。再有呢，明从啊，咱就不说那不明的了，不明的一百多种呢，明从的铁罗汉，这名儿多带劲。白鸡冠，白鸡冠就白色的那个 鸡冠子。 哎，对对对，还说的还他还很嫌弃的样子、嗯。 虽然没喝过、 啊。哎，对对，白鸡冠呀，铁罗汉呀，这些都是当时比较当地比较著名的品种了。做成的呢一律是直条形带焙火的乌龙茶，闽南呢一律做半球形带焙火的乌龙茶、 哦、就是一个是搓球、啊、一个不搓球的。 你这个搓字用的太妙了、啊、 一个揉球一个不揉球， 就说搓球，以后我上课都让你这么讲啊，特别好，搓球啊，对， 多形象啊， 对对对对对，一个搓球一个不搓球啊，现在这球别搓太紧，它是半球形，它是半球形、 哦、 那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呢？这俩直接影响了第三个产区，这产区就是我们说的台湾产区。那这个我国台湾地区啊，这个茶树品种的来源就是两大类，除去原生种以及后引进的品种以外，主要的就是从闽南和闽北两部分进行引种。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文献记载说呀， 嗯， 在清朝的嘉庆年间就有科潮市在榆林坑这个地方引种了。榆林坑在哪儿？这地方专门去访查过，就是今天的新北市瑞芳镇 啊、哦、 哎，它下边专门有这还有一个，你要坐台铁它有瑞芳车站，还有这一站能到。这个地方说是最早的引进这个茶树品种的地方。 嗯， 那后来陆续呢开洋庄，这个从淡水啊，淡水开埠以后就开洋庄。 嗯， 洋庄开了以后呢，那就有一些外国的商人为了一看这个台湾这地儿太适合种茶了，而且这儿呢又都是闽南过去的移民呢，又懂得茶又会种，那就把茶树品种又引进回来，大范围的进行种植进行生产，它是这么一段历史。当然到后来那当地又出现了很多的杂交品种， 嗯 啊，比如我们现在说的金萱、翠玉、四季春，这品种都是后来啊进行这种科学的这种人工杂交出现的品种啊。当时有一位叫台茶之父 吴振铎教授，他进行的这方面的研究成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台湾茶具的茶树品种是很丰富的，但是那根儿都是打咱们大陆过来的。 嗯， 再有一个就是跟我说这潮汕地区它单有一个凤凰水仙种， 嗯， 单做一个东西叫单丛茶，这单丛很多人耳朵里已经有了，因为咱们在节目里可说过了。 对对对，那个我们可以在下期节目的时候多聊这方面的这个， 可以可以 啊， 香嘛， 是是是，而且呢，刚才还一位朋友，因为实在微信太多了啊，有一位朋友就问了说，他呢打算拿今天分享的这个东方美人，因为香嘛， 嗯， 然后拿他那个紫砂泡， 嗯， 泡完了之后呢，正好用这种香味呢可以养他的壶，他觉得这种方式你觉得靠谱吗？ 打你的壶你做主，这我没有任何的意见。是这怎么这么说啊？有人说那这高香的茶用紫砂壶泡行吗？它是单一个味道。我有的时候根据自己不同的心情，我还选呢。我也没有一定之规。 嗯， 你比如说今儿我想喝这茶汤更柔顺一点， 嗯， 柔顺一点，你用紫砂壶泡效果确实会更好一点。说今儿我不想，我想喝这个香型啊高锐一些，高昂锐利，喝的非常明显一点的，那怎么办呢？用瓷的。瓷盖碗也行，瓷壶也行，你的效果一定比那就好得多。 嗯， 哎，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习惯而来。那你说我想用这养养我这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反正那壶啊，很多朋友还都问到这问题，说茶具怎么养啊？就是一个字儿用，你一定要用它，你不用是不行的。我原来老举这例子，我很多朋友都赞同我这想法。那房子老不住了，所有人进去都知道这房子好久没住人了。 对。 这房子住着呢，你今儿收拾的再干净，你一进你都觉得，哎，这老有人住我。 对，因为这房子如果不常住的话， 哎呀，这说到了你们二位的专长， 哎，这还就会出问题 啊。是 的，你比如说像原来那个四合院，老的那个， 对对对对， 他过一段时间就得修缮一次。 对， 比如说你得爬到房上去把那个杂草去拔漏， 是是是， 或者 是 因为你要老不住的话，那草自己就长，你的房子就会漏。 是是是，那肯定有问题。而且你就觉得，哟，这屋里怎么那么凉似的哈？它其实不是，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缺少个人气儿。这个茶壶茶具也是一样，那我说就一个养法，就是你得老用它， 嗯， 这不是违心。那你总用它的话，它总有水进去，总有茶的进行滋养， 嗯， 那你那就是精神。 对， 你那茶器养出来就是别人精神，不用说再专门拿汤去浇它、搓它、泡它，这不用。您就踏踏实实每天用，用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记得给它擦干净、洗好了，倒扣过来印干，第二天拿这个干净的布，就是棉布就可以简单的这么一擦拭，这就蛮好了。 嗯， 干净卫生啊。 嗯，好。再来看看葫芦娃啊，这个不知道是几娃说了，多老师好，我最早喝花茶92年去武夷山，导游啊就带我们去他一个朋友开的店请我们喝茶，而且呢问大家说，你们谁能猜出来这泡的是什么茶呢？我们团里边有一姑娘，哎呦，光闻闻就知道这是什么茶，什么肉桂呀、大红袍啊，当时就觉得，哦，我的天哪，仙女啊，厉害呀，从此就开始喝什么岩茶，后来又喝铁观音，前几年随着普洱的热闹就开始喝普洱了，现在白茶又时兴了，想问问多宝宝，你这是不是有炒作的嫌疑啊？比如说就跟明星似的，今年啊，就比如说是谁谁谁的年，一下四部剧几部电影啪全上来了，巨火，但是到第二年嘛又换了一个，换了一小鲜肉， 这跟拍戏还不太一样 哦，因为这档期的问题嘛，他可能集中的就拍了。 哎，对，他就集中的就放了。实际上，人可能说我这5年前拍的了，现在才放。 嗯， 对，都我是这么想这问题啊。我跟这位朋友交流啊，因为你喝茶也很早了，92年他就开始接触这东西了。你也看到了，应该讲是近20多年来中国茶界的一种变化吧。这个您也是亲历了，算是对吧？包括您在喝这个武夷岩茶的时候，岩茶可能也不算多大众的事情，它还是蛮小众的，尤其在咱北方来讲。这么分别来判断，你比如说现在白茶的这种火，我认为是好事。好在哪儿呢？白茶并不是一个捏造出来的概念，有点像老戏骨今儿刚火了的感觉。 嗯， 可你得说，我就说好多老演员六十多火了，人六十多以前人在团里也演40年戏了。 对呀，你看大丈夫演多好 啊！对呀、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嘛，那就同、 啊、 对 对 对哎， 对 对对啊！ 哎呀，那我偶像 哎，是吧？ 韩童生老师 那台词、 啊、韩童生，对对对，确实好。 嗯， 那可人家也是一辈子从事这个职业，只是没有一个契机让我能够马上走到大众的面前。可是人家可是专业水平。 对， 这么多年老前辈了，这不单说白茶的像这现象，白茶创制于清代中期，到今天为止您算一算200多年了，那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人家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相对的客户群体，那主要是主销南洋，那么到现在为止能变成了全国火爆，这里边当然有实力的问题，也有运势的问题，也有契合了当下大伙的一个审美啊、体感啊多种的原因，所以说白茶在这个时间段爆发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你说它有多么的火爆，价格说实话跟高档的乌龙茶不能比，跟高档的绿茶还都不能比，跟谁比算是高了呢？就跟他自己比，原来那算是高了。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说跟那个花茶比。 我跟你说，以前的白茶没人要，都做花茶 啊，真的 都做点花茶，那白做白茶不行啊。所以这些年它也就达到了一个刚刚，我觉得一个认知。还有一类呢，新创制出来的品种。 哦，还有创新茶 啊，香薰茶多了，是清肝类的啊，这就属于创新茶吧。这种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包括一些在家工茶这类是比较多的。那这个呢，那就我们要说什么呢？不是说否定人家，要看市场的再度的检验。今儿这么多茶，这都是检验过多少回的了，咱们的老前辈都帮着咱们喝了多少年了。这其中的工艺都几调几整啊，这都很正常啊。这没有说一天才发明出一茶叶来，明儿都好喝，这有困难。 对， 但也有不停的这种调试的过程嘛。所以说，您就是理性的、客观的看待上市场的茶就可以了。 对， 嗯，好，再说一旁的啊，这是曹老师啊，曹老师说了，说周二怎么能没有我的留言呢？啊，我不说茶的问题，我说一别的啊，问一下。能在咱们平台发语音吗？因为每次啊，咱们节目的时候想互动啊，都赶上上下班开车的时候。 嗯， 这个呢，就刚刚有一位叫肖恩的朋友也发了两段语音，我们点了一下吧，耳机里边听不出来。 哦， 但确实是能听到，但是呢，得到半点我们放广告， 到导播间的时候 得出去才能听到，所以没法可能及时的听到您的这个微信，所以没关系啊。您可以比如说趁着停车的时候， 对， 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问题，听到停车的时候你给发过来， 对， 而且也督促我们回来把这个语音平台开通嘛， 是是是， 是吧？也听听大家的声， 有的嘛。那比如说下次让导播间的编辑， 嗯 啊，在外头可以听一下，听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用嘛。 嗯，好，这个磊子问了，说花花维哥，你推荐几个信得过的白茶店呗， 请关注876。 这个一会儿让多宝宝来说说， 嗯， 有靠谱的吗？ 人家问的花花。 我看错了，我说花花请求多宝宝那个、 哎、别圆了，就这是， 所以我只信你啊，其他地儿我也真不敢信。 啊啊、是是是， 一会儿再说好吧。 好，一会儿说 广告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多宝宝，网上买靠谱吗？ 不是特别靠谱吧。现在是这样的，这个我还建议啊，就有些黑茶呀，你还在网上买点，还靠点谱，是那么个意思。这白茶类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 品牌。 哎，有那么几个呗，就是说像绿雪芽什么的这种品牌啊，还是有几个。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啊，说实话啊，价格偏高， 哦， 有虚高的成分。这个咱们跟听众朋友们，咱们得有什么说什么。这两年白茶确实火起来了，有点要服，我有点这个感觉，但是呢，还在一个控制范围之内，应该就只能这么说。 嗯，来，那咱们聊一个美食的话题， 可以啊？ 好吧，想你饿了呢。 啊，对， 向着我的心说，我是为了减肥，准备开始喝黑茶。黑茶行吗？ 可行了，没问题。我现在听着都饿。 啊，真的吗？ 真的，你就说灵不灵吧，肯定灵。听着都饿了啊。 小胖，你认为？ 我没什么感觉啊。就 你能保持住现在这样，都是黑茶的功劳。 谁说 的？ 啊， 真的，真没感觉 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除非生病了。就花花原来给我那个，花花在节目里边说过， 啊， 他有一块砖， 宝砖呢， 吃了一点儿，喝了点儿啊，唰唰唰。 真的，这走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真是 疑是银河落九天，就那种感觉。我喝完之后，哎呦，静若处子， 没有， 也就静若处子了，一直很安静 啊。想当那托托没 成功，连里边那种咕咕噜噜的声音都没有， 不用形容那么细致，啊。 哎，所以我觉得这分人， 分人是分人，但是总体它肯定有这个效果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最爱的这个六宝茶，是不是？ 那个是走小水吗？ 谁说的呢？ 也走啊。 嗯嗯，那肯定。 这两个呀，乳糖不耐受的人一起交流很有心得 啊。是 是不是？ 有心得，绝对的。他舒服，这舒不舒服咱还是自己知道。他这个黑茶类总体啊，说实话，口感加体感，他走一部分体感。这种体感不是说光去厕所，这叫体感啊。他喝了以后的这种清爽和不油腻的感觉，你比如前两天我又喝多了。这个喝多了以后就开始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喝六宝茶， 嗯， 空腹喝六宝茶，哎，这好很多呀。 嗯嗯，哎，这倒是。 嗯， 就是尤其是前一天晚上比如说有应酬，嗯， 对， 而且你还得吃的是大鱼大肉的，比如说吃火锅去了， 嗯， 对 啊，羊肉吃的很多，晚上呢你想我又动不了那么长时间了，没法把它食消下， 对， 第二天早上你会感觉整个人都跟塞着似的， 对， 哎呀，特别难受， 特别紧， 啊， 对， 释放不出来，这个时候你泡点那个黑茶， 你有用？ 对，然后您就空腹喝，就别吃。你说我吃完早饭再吃，不用，直接喝，确实很舒服。我一般就是吃油腻了会喝点黑茶， 嗯， 那个倒还行， 嗯， 但也没有说那样的，特畅快，但是身体很舒服。 对，就是感觉上一定是要有变化的， 对 对吧？ 嗯，再回答一下 KOP 的问题啊，他说。那个问了好长时间了，咱们都没搭理。不好意思啊，因为确实有的时候那个互动的朋友比较多，我们一刷可能就刷过去了。他说啊，以前爱喝冷的，就是凉的， 嗯， 现在啊都说喝点温的，喝点热的对身体好。他呀是一个对喝茶没有任何理解的小白，他想问一下多宝宝，像我这种起步的啊，该从什么茶开始起步呢？ 花茶呀。好 多宝， 嗯， 好，这是 你就是 这是花花推荐的花茶， 嗯， 多宝宝呢？ 人家想说的这意思就要超越花茶，知道吗？人平时肯定喝花茶， 人是小白嘛， 你就是小白，你怎么你觉得你自己资深了是怎么着？这个我个人感觉啊，您可以从白茶开始，白茶开始，而且要想真说喝茶啊，就得喝热茶。这冷泡茶或者叫冷喝，这都是单一路调剂用的。我们中国茶的风味要想真正完全的体现出来，一定要从喝热茶开始，这是一定的。 嗯，哎呀，刚才我记得还有一位朋友说的是关于洗脚的是吗？ 你们这怎么叫我越洗澡？ 确实是这样的啊， 嗯， 要不等会儿咱先进一条广告， 嗯，可以， 我找这个，这也挺有意思的啊。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找着了，哎， 啊，你来 ，嗯，我把握不好， 嗯，信这位朋友，他说几位好啊，以前呢我是有脚气的，然后呢我爸就把他泡完的那个茶叶，然后就倒脚盆里了，洗，哎，洗了几次，哎，见好了，哎，真的有这个功效吗？ 有啊，它有一定的消炎的功效，反正都。 哎，可是我记得白茶是有这种功效的。 不，茶叶总体都有抑菌的效果，这是肯定的。 哦， 啊，当然你说不能指着这个啊， 啊， 但是咱洗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对对， 嗯，这话是对的。 嗯，好啊，咱们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是这个低调说的， 嗯， 说我为什么喝茶呢？是因为入伍当兵。去的是哪儿呢？多杰应该知道，叫沙城 啊，我知道。 哎，老是上山啊，蹭老农的茶 哦， 所以喝着喝习惯了啊。美丽的彩霞也说了，说每期我都要听多宝宝讲茶。有一次呢，老家来朋友玩了，特自豪的送了一些就那个老张家的茉莉花 啊， 结果把人家老先生拿回去吧，只闻不喝。哎呀，我真的。杜宝宝真哭了，就他的这种喝茶方式，我真的哭了 啊！这也是品呢， 不是他这个就是还是差点意思。所以说这花茶这东西它有地域性。您说的这个老家这个我不知道在哪儿啊，但是我想这可能还是有那个什么的，还是有区别性的，地域区别的。你知道尤其在日本呢，我们邻国日本。这个香片类的， 嗯， 真的就更要那个什么一点了， 哦， 啊，不是很高，不是很高，确实不是很高。 哎，那我再问一旁的问题 啊， 嗯，就跟饮食有关的，关东煮真的在关东特有的这么一种吃食吗？ 不是，这就跟你到日本一下火车站、飞机站都有一个叫那个天津炒栗子。啊， 哦，是这么回事， 对，他就跟那没有什么， 啊，我以为是好关东煮就是专门在关东啊特产，然后关西专门有他另外一种特产 啊，也不见得是这样的，也不见得是，哦，你比如刚才这朋友说那个就是那当兵那朋友他在沙城嘛， 嗯， 是吧，这个那是福鼎下边的，福鼎下边的一个真不大的一地方，我到过那地方，你看福鼎白茶，那这个是一般中国茶的这个是名称，和它的产地是挨着的，但我发现那吃的里边， 嗯， 确实就刚刚我跟你说那天津炒栗子那差不多啊。 哦， 那天津炒栗子怎么回事呢？天津炒栗子是说所有栗子都是从天津港出去的，到那儿当地人一问哪儿来的，天津来的，就是天津板栗，天津哪有板栗啊？它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说不定是炒法呢。 不用说不定，它就是说都是从天津港过去。 好 啊，再来看一下叉儿说了，说我喝茶呀，小时候就是因为家里边有茉莉花啊， 嗯， 但是父母呢没有什么喝茶的习惯，基本上就是来客人了就冲一杯招待客人，完了之后吧就闻着那个味儿，哎呦特香，就想尝尝，但那个时候吧印象里边那茶呀冲的都比较艳也比较苦，喝完之后不爱喝，反正最早喝茶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后来成长了。但是成长吧也没有什么喝茶的习惯啊，中间为了减肥喝过一阵铁观音，我的天哪，后来呢也一直没有坚持下来啊，上大学以后然后就上课的时候特喜欢那个康老师的那个绿茶， 嗯， 还有康老师的茉莉花茶， 嗯 啊，都甜， 哎，都觉得特好喝啊，后来就一直喝茶，后来工作以后发现白天喝水喝的有点少没精神，就开始喝茶了，现在已经养成了喝茶的习惯了，而且呢也是听咱们节目开始接触各种的茶类，原来不是老喝花茶吗，啊，老喝康老师的茶吗， 嗯， 现在像什么寿眉啊、六宝普洱我都开始喝了， 哦， 而且坐等今天的东方美人了 啊，真好，他这个经历还很有一些代表性， 哎， 跟家里的影响 一定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过程，而且这个玩意儿呢也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慢慢的这个时间，就是或者说年龄到位， 对， 哎， 对， 有好多的朋友发来了一些茶的图片 啊，那我看看 啊，说让杨老师给看看，说这茶怎么样好不好，

古树茶。 不是，先看的是那个齐。 齐心嘛。 啊，对对对。 对吧，齐心这也是古树茶呀。 就是。 哦，这也是古树茶。 对 啊， 都是古树茶。 反正 齐心说的不知道是什么茶。反正封签上写的是古树茶。 哦、他写的他那是个普洱，他那是个生普洱。您是这样，您那普洱啊包装的不错，名头也不小。咱不说它是不是这名头啊，但是您给它喝了，因为它是散茶，你看到了吗？它是散茶， 是 它不具备 做成那个盘茶， 它不具备久存的可能性了。 哦， 它两回事， 喝 但就是该喝喝，喝了就完了。它散茶的转化和饼茶的转化是完全的两码事。 哦，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所以您别说，又看那普洱的，存几年在家再喝吧，也得分。 嗯， 我再看第二个，这说那是个红茶， 说这红茶怎么样、 嗯、这红茶瞧不出太怎么样了，但是看着还中规中矩，它是一个滇红，就是产自云南的红茶， 嗯， 功夫红茶的一种。 人不是也是古树茶吗？ 是，这古树这概念的分怎么说，对吧？这个我也老说实话有得罪人，这个古树啊，多古算古树啊，对吧？嗯，现在他们说呢，这古树啊，咱家这茶都得几百年的树，是说树几百年啊，不是说茶几百年啊，几百年的树，上千年的树都有这种说法。 嗯， 首先来说有没有这种树存在呢，我跟你说应该有，几百年的树龄的树还是有的，因为树这个茶树本身呢，它是一个绿叶常青的啊，这种可以多年生的植物、 嗯、 那么但是这不有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我们对茶树的这个生物学年龄划分上来讲，分为四个期。第一个就幼苗期，就是这东西从种子变成小苗，这叫幼苗期。幼苗期以外呢，这叫幼年期。幼苗期加幼年期这两个期要多长时间呢？大概加在一块儿三年多到四年。就是说这苗立住了，我在这开发一茶山，这苗三四年立住了，可以开始量产了。往后再经过这个期呢，就叫成熟期，又叫成年期。这个期间能有多长时间呢？要弄好了能有四十年以上。这茶树能那么长时间吗？对了，但是这中间你得不停的去修剪啊，去根枝。这往后我们叫衰老期。 嗯， 你所讲那古树如果它真更够古的话，它一定处于衰老期。咱想这道理吧，它一定不是成熟期的，它一定是衰老期的。衰老期的茶树什么特点呢？第一个产量是锐减，第二个呢健康程度不佳，容易受病虫害的影响啊。这种病虫害你比如说寄生虫，害虫，再比如说寄生植物，苔藓啊，类似于这种东西都有可能啊威胁到这个树的生命，对它是比较虚弱的，像我们人的这个老年以后的一样，还需要悉心的呵护。那现在市面上呢，恨不得什么茶都给你写古树二字，古树这俩字呢好像都成为了一个茶的标签。 嗯， 什么标签呢？高级的标签。 对 啊，反过来讲贵的标签。 现在不止炒古树茶的这个，比如说红茶我头一次看到普洱，然后包括现在也在炒那个红酒也是说 老藤的嗯， 上百年的了。 对，这都跟咱小啊，是不 是, 是哎，这是跟咱咱多骄傲，咱跟黄山说咱骄傲，这都跟我们这小的是。但是呢这概念不可取，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咱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要推荐都是比较实在的话，哪有那么多古树，这是第一点问题。 老那么采。 对啊，第二点就是你的这种采伐是过度采伐。你知道我见着那四五百年古树啊愣给采死了的。 哦，就你老摘叶子不行。 那可劲儿薅羊毛那受得了吗？ 是是是是， 那肯定不行啊。可是呢人动了这个心他就搂不住。为什么呢？他看着树上长的不是树叶都是人民币 啊。对。 他贵呀、啊。那你想今儿多薅一把明儿多薅一把，还有今儿有缘掐一点明儿有缘掐一点，这都违反茶树生长规律，人叶子还留着光合作用呢，你都给人薅几像话吗？ 对， 对于古树的这种推崇，最终落实回茶山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说哎我把古树更好的保护起来了，不是，是更大的竭泽而渔式的一种利用。所以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不是好的现象，何况说市面上那个贴古树之标的还得有 80% 以上，不是的。 对，也可能50岁以上的算古树。 哎，对，那都没有多少。我就说80%，杨老师您经过统计，我说我肯定没经过统计，统计以后肯定不止80%，肯定得90%都不是，没有那么多的古树。啊，它变成一种噱头，一种炒作。 嗯、好啊，既然说了这个老树了， 嗯， 是吧？咱们再来说说相对的老茶。 哦，老茶又来了。 韩一说了，03年的生普已经开始转化了啊，1800贵不贵？我试着喝了喝，没什么杂味儿。 没什么杂味儿，还可以吧？看什么茶山的，1800这个价格呢，不算低也不算高，我只能这么说，算是这个中间的档子。哎，要说开始转化了，有可能15年了嘛，出点梅子香，汤色呢变橙红，你还有没有这种感觉去啊？ 嗯，好，刘伟说了，我是这么喝茶啊，早晨喝一杯花茶，中午和下午各泡龙井，啊，这个晚上我喝红茶、乌龙、花茶、绿茶。当然是看心情啊，您觉得我这么搭配行吗？ 我 是不是喝的样有点多了？ 我觉得你心情不错啊，这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就是要多饮，而且要换着种类的饮用，不要单独的用一到两种完全的就喝到它。 嗯， 当然也要跟很多听众朋友说抱歉啊。 怎么又抱歉？ 不是因为18点人家下班的 啊， 包括小卷毛，人家说了，我正找地儿停车呢，茶就没有了。哎，真是因为这种香型的茶可能多多少少有很多的朋友对它有一定的好感，而且在其次呢啊，多宝带来的确实量太少， 对， 所以没有办法。 小卷毛，你不提这事儿我都忘了。 嗯， 我都不知道今天有茶这事儿。 嗯， 来，咱再看看大家的。微说了，说同事给推荐了这个网上的有一个海南产的叫原叶茶，名字叫蓝贵人。 嗯 啊，球形的，喝起来也有回甘。问一下，这种茶也是乌龙茶吗？另外还有问题，还有一些回甘好的茶是因为制作工艺还是加了什么东西？另外人参乌龙是不是就是加了东西？ 对，它不叫加东西，它这卤茶都是一个路子，叫再加工茶。 嗯， 那您要按这思路来说呢，咱这花茶也加东西了，咱加茉莉花了，是吧？它这不是原来本身茶的味道，茶有花香，但是没有这么浓郁的花香，这达不到。对啊，你说这蓝贵人也好啊，人参乌龙也好，人参乌龙也是前些年比较兴，这几年好点了呢。再加上您刚才咱说这个啊，这个比如说茉莉花茶，这都是一类，它统归叫再加工茶的品种。那您刚才又问我这问题，我听到了，就说带回甘，这回甘是非常迷人的，是吧？它很多茶需要有点回甘，那感觉会好一点。那回甘是怎么产生的呢？不光是工艺，还有树种的原因，就是它原液中含有这类物质，这很重要。 嗯。 XLW 看到您的信息了。其实呢，之所以没念，因为他着急嘛。他说：“赶紧回答我问题，我马上就要到家了，听不到你们聊了。”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引用了您问的问题，让多宝宝回答了。 哦、是， 其实他问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在吃中药，能不能喝茶？你可以简单的再说一下 啊。没问题，是这样的啊。一般情况下，这个所谓中药跟茶的这个禁忌呢，不用特别的在意啊。两者之间也有关联，因为茶药之间本身就相通之处。我给您的建议呢，要相隔大概3到4个小时之后饮用，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不知道您中药调理的是什么病啊，比如说我这肠胃不好啊， 嗯、 啊，还是我最近是哪儿不太舒服啊，这咱不知道。如果睡不着，你睡不着就别喝了，是不是？好不容易喝点安神类的中药，它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病，就是不适的情况，再根据你用的这个药来做调整。但总体来讲，两者之间不是说一喝上哎呀就不怎么样，不是这样。 嗯，一片海说了，1000块钱的金骏眉是真的吗？ 怎么叫真的呢？它是真的呀，它是茶，怎么就是真的，对吧？ 你不是说吗，多少钱以下的人家要是说真的，哎，不靠谱。 他按你那个说法，我说那是这个真正的正产区金骏眉 啊。 咱们今天讨论的，你说这真的，我说这也是真的。为什么？它是金骏眉工艺。 嗯， 他金骏眉这工艺搁哪儿都做、 嗯、 四川还做呢，四川有一基地专做这个 啊。真的 啊，专做这金骏眉，你看那就便宜，川茶的便宜。 四川不是花茶也多吗？ 哎，对，就这东西随行做事怎么都能做，反正就这一面团，这么揉就是它，那么蒸就是它，都是可以的。所以你说它1000块钱一斤，它贵不贵呢？我说那它也不见得就不是真的。但是你想买的那所谓的叫正产区金骏眉，按照潼牧关一里保护区里边的那个， 嗯， 那不可能。 嗯 啊，那不可能。 嗯，正好说到金骏眉了，徐大爷问了，说金骏眉属于什么茶呀？我喝着有点绿茶的味儿呢。 嗯，那不太对啊，再怎么喝也喝不出绿茶的味儿。 您是哪个产区的 啊？这个是这样的，金骏眉是红茶啊，红茶，而且呢它属于一种精致红茶。怎么叫精致啊？不是光挑拣的问题了，它是从整个的原料选择上就比较精。我们以前做的红茶，不管是功夫红茶还是小种红茶，一律用的都是茶叶来做，就是叶子，而很少用茶芽来做茶的。 做红茶很少见，但是呢，这金骏眉当时就是应运而生了一款用芽头为主体来制作的这种红茶，这在红茶里不是少见的，它也是一个创新品种，没有多少年。 嗯 嗯，文吉奇五问了，说，哎，你们说这喝茶的时候吃茶点是不是也得有讲究啊？也不是说什么都能吃啊。说那天我喝黑茶的时候吃了一块年糕，哎呦，就有点不舒服。 年糕是茶点吗？ 对，你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说清楚，年糕跟茶点没关系啊，年糕是半主食，这家伙吃一块再拽一种、这茶点的类型是这么几种啊，您看看这边年糕是哪一类的啊，第一类是坚果类的、年糕不属于 瓜子啊什么 的、对，坚果啊是一大类，再一类呢糕点类的，糕点类好像有年糕 啊萨其马呀什么的、 对，那是萨其马，中式的还有和西式的， 嗯， 然后西式曲奇饼干一类的，这都是蛋卷的西式的，再有什么呢，蜜饯类的 啊，偏甜 啊，偏甜啊，酸甜口的吧，是吧，也腌制的梅子呀，啊，各种的果脯啊，这都是蜜饯类的。还有一类什么呢，是肉干类的，肉干类的，你比如说牛肉脯，猪肉脯，小鱼干啊，这个小鱿鱼丝， 鱼片 啊，这属于这种，这是一大类。这您那个年糕归不进去，您的年糕啊单吃啊，两者之间不太相关、 哎 哎，我就说这要不就是年糕揣多了 啊， 对吧？要不、 估计就是年糕揣多了， 对，就是胃里有点不消化。 对，老百姓话说醋心了啊。 是是是是是。 哎，但是刚出锅的年糕是真好吃、啊， 尤其是炸过的，上头撒糖的 啊、那是好吃， 哎，好吃，热腾腾的。 嗯来再看看这个 time 问的问题啊，说什么时候咱们可以分享点大红袍、肉桂啊这种？ 这些不分享。 哦、 那得卖多少钱啊， 是吧，我看网上就有好多不敢买。 嗯，那就别买。这个是这样的，这大红袍类别的呢，应该说呢鱼龙混杂的情况比较严重。 嗯，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那个杨老师跟我们分享点类似于这种。我是这么想的，我们节目的第一使命是帮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茶的品种，讲述到更多有意思茶的知识。这大红袍大伙儿也如雷贯耳了。而且说实话，现在如果真正想喝到好大红袍，就是那高段位大红袍、确实价格不菲。我倒给您呢会提供一些替代品。 嗯， 我觉得有某些品种也不错呀，但是它没有这么高的产品附加值，咱们老百姓就不用花那么大的价钱。 对，另外看这位叫班南，这我真是看照片真是看不太出来，因为我邻居也叫这名儿、而且还喝茶，就是我说 弹古琴那两口子， 爱弹古琴那个，因为音乐人嘛、 我都认识 他们家喝茶。 是、 而且我跟你说，弄得我们那小区里的好多那个人，反正就好喝茶的人们、都去他们家茶室喝茶、 小沙龙。 哎，对，然后他有茶的架子，放各种各样的罐儿。那儿喝，然后一说，哎，今儿来什么茶了？啪，群里发，大家都来了。 哦， 而且还有好多孕妇。 哦， 孕妇也喝。 哦， 也喝，他都喝，但是喝完了以后，孩子都倍儿健康 啊。那是。 先开始我还担心，我说老喝这个，这普洱啊什么的，这些孩子生出来，比如肤色重啊或者什么， 不挨着。 不，我就当初跟他开玩笑嘛。哎、啊，生完了以后在小区里见，哇、活蹦乱跳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哦。 而且现在孩子大概都四岁了吧，一块儿去了，然后大人在那儿喝茶，孩子在那儿拿吸管也喝。 哦， 哎，也挺好玩的， 好好，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 挺好。 孩子色儿还重， 就跟他开玩笑嘛。哦、 是啊，怀孕酱油还少放是吧？好，来一会儿咱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继续解决一下齐的问题。他说，如果家里边要是没有那种长期能够储存茶叶的茶仓，能不能就用那食品的那保鲜袋 或者密封袋来存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东方美人是不是不适合做冷泡茶呀？因为天马上热了，做点冷泡茶还挺可口的。 一个一个说啊，第一个是不行啊，我先说您说您第一个不行，为什么呢？食品袋啊、塑料袋啊、那个保鲜袋啊，它都透明，透明就不行， 哦、就得抗光。 哎，对了，咱们说避光是头一点，您那个呢肯定是不避光。实在不行的也得用牛皮纸袋，它起码有一个隔光性的，对不对？这茶叶是不能有光的，这是一定的啊。所以说不靠谱，咱们说第一点那种封口袋。第二点呢，说能不能做冷泡茶是可以做的，是可以做的。那你回头啊，您这早点啊，咱我还穿着棉大衣呢，这个 防患啊。 是是是，咱这么着，咱再稍等两周，好不好？等我以什么为节点呢？ 下次咱们分享袋了是吗？ 我是分享，他说冷泡茶呢 啊、 哦！我说再过两周，你等我啊，把这个秋裤脱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个冷泡茶可以。现在你让我这穿上秋裤聊，我觉得有点别扭啊。 爱的嘞， 是不是啊？这是什么月份的事儿？ 那就不一样。直播的时候看视频，大家都知道，我跟多宝我们俩都是长袖，人小胖都 T 恤衫了。 他这后边还出汗呢，您是摸不着。 不是你们俩中间还出去一趟呢，我这一直在这扎着呢。 是是是， 对对对， 辛苦辛苦。 好啊、这个说一旁的烙饼卷大葱问了，哎，咱们那减肥的群建了没有啊？ 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满了。 好早之前就建了， 是的是的。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您啊，现在这群呢、啊、还没有正式开始减肥， 是， 就是还说的都是点增肥的事儿啊，一般都是发点美食图片呀、啊、什么的啊。 四月一号开始正式的啊开始，而且呢可以提前做预告，明天呢我们专业的老师、 哦、 啊，就是那个体育大学博士、 哦、 啊，专业的体育老师，他会跟大家说说，比如说如何去，比如说经常说，哎呀我半月板，哎呀我的膝盖，哎呀我的胯骨轴，没关系。人家老师一教就是你的鞋呀、啊、你的服装啊，你跑步的姿势啊、 哦、 然后你怎么去先让自己的身体柔韧性强了以后再开始运动，怎么保护自己，明天节目都会跟大家聊。 哎，这节目我妈挺合适。 哎，特别好，明天我们有视频直播呀。 啊，是是是， 不要让咱妈只关注周二的节目， 看天天都看啊、 哦哦、那就好， 天天都看 啊。我还以为明天是找肉眼儿啊， 我 小牌呀、啊、 没有 啊，那我不找这些啊。来看看这个啊，福说什么时候咱们节目推荐壶啊？ 有啊， 一直有，一直有、啊， 一直有 啊，没断。还说了，说泰姆益茶，还有今天咱们这东方美人，都是一直在用飘逸杯来喝。喝这两款茶，他自己感觉啊，不太合适。 哦，嗨，反正你就泡好了，茶水比例保证住了呢，飘逸杯也有个七八十分的水平。 哦， 因为这飘逸杯本身呢，它材质上有一问题。 啊，玻璃的 是玻璃的，就不太适合跟茶结合。 哎，可是它不走味儿啊，除了烫手啊。就我的意思，就比如说，各种茶它不是有各自的味道吗？但玻璃杯如果我洗干净，它也不会串味儿。 那瓷也有这特性。 哦，对，瓷也有。 对，玻璃对发茶香总体的效果确实比较差。 嗯， 玻璃还是适合喝酒。 啊、哦， 应该这么说吧，玻璃这种东西就不太适合喝热的。 哦， 你看冷饮啊，它这原来也这么设计的，这玩意儿不是盛汤用的，对不对？ 对， 它原来是盛酒，你酒也是一常温或者一个冰的这个状态，它不是一个高温状态的，它两码事。这东西应用到现在，跟茶上其实结合的不好。嗯， 好，再来看看磊子说，哎，咱们有茶群吗？我也想进。哎，不好意思的， 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没有这个群， 你看这时间长了，以后那个雅坤老师的估计就得剃掉了， 对， 来一男版的就是你了， 对， 是不是？ 下次看就该骂我了。 韩一问了，说云南特流行一种叫大金牙， 嗯 啊，这属于什么茶呢？ 您啊，走个小折，大金牙就行了啊、 哦， 也不怎么样， 这么念 啊也不好啊。叫金牙茶嘛，就是也是一种这个红茶类的，它就用云南大叶种做，云南大叶种做出来的红茶呢，总体就显毫啊，完了以后呢，比较显芽头，芽头肥壮，就有那种壮硕之感，所以呢，看起来的卖相很好啊，属于这一路茶，一般都是红茶。 嗯、贵吗？ 不是很贵， 哦， 不是很老贵， 也是属于现在新成长起来的茶。 对，有些年吧。这滇红类的茶本身在这个民国时期就有。 哦，韩一问的是为什么这么贵，那看来是有点问题是吧？ 嗯，对，好的， 哎，好的啊。On the way 问了啊，多宝宝，过期的茶叶可以做茶叶蛋吗？ 那过期茶叶那泡黄花鱼特别好，上节课人家韩卫东刚说的啊，我转达给您啊。 嗯，这个黑猫家的白耗子说了、 啊、哦，这熟悉 啊，说这个我准备啊，一直说啊，给人家送一茶仓当生日礼物，结果人家生日都过了一个月了，这茶仓还没影呢。问一下多宝宝，我什么时候能送出这份礼物呀？ 你打个院牌，你再找个节呗，说是你都行了。这今天还是个节呢，好像 哦， 什么国际幸福日啊？还是 哎呦我的妈！哦，是自己定的吧？ 不，我看有推送还说呢，国际幸福日 啊、哦。这个很多朋友还在跟我们互动啊，有的说怎么参加减肥群的，有的号召说建一个这个茶群，等等等等。我们慢慢来， 好 啊，不着急。包括吃喝玩乐，我们想的还是能每个系列的都建一个， 对、 嗯， 是吧？ 因为建了这个群以后，因为大家喜好是不一样的，然后喜欢的人在一起聊大家都共同的这个话题、 哎、 就有意思了。 是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有十几万人，你说对吧？所以只能先到先得。就比如这个群可能只能100人、 嗯， 也只能是这样。 对，最好的方式还是每天一到晚上5点到7点的时候，您就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就可以了。今儿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多有宝宝的分享， 哎、谢 谢 大家、 啊，也谢谢大家的互动。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17点再见喽。 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为了理想那奋不顾身，那不想长大的我们不想长大，抱着零食对着七色光的看着动画，西游记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傻傻的笑着还缺颗大门牙，一个床单幻想自己就是超人，出跑几条必须飞着出远门，女孩呢总是跟在男孩的后面，虽然有点慢但跑不出他们的视线，上学了都背着书包，那考试的时候总要打着小抄，那是否还记得穿着花裙子的她，那梳着马尾辫那工人的班花，跟男生说的最多的就是讨厌，然后异口同声她不吃炒面，下午一闲眼中从未想过留恋，直到今天呢总在脑中浮现，上课说话的第一个小纸条，逃课被抓那还要找你聊，总是苦口婆心的说可怎么办 怎么办， 但我们的梦想你们就是懒得看，最终的大考是家长最紧张，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路在何方，那快点毕业吧等不及的释放，踏过书的海洋那层层的巨浪，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是80后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那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小霸王游戏机的其乐无穷，总要跟哥们儿的一决雌雄，攒够了零花钱就去游戏机厅，再戳两根台球的看谁技术更精，就爱吃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这姥姥家的做的炸面，不过最经典的就是隔夜饭，那各种的菜汤的一通乱拌，钉子的球鞋的46分的小球，在爷爷的眼里呢就像只泼猴，没事别老总为我们着急上火，那我们就是我们那不一样的腰果，毕竟这少年不知愁是什么味儿，嗯，记住那5个字儿，这都不叫事儿，幼苗不怕长，人了也别多想，儿孙自有儿孙福，老话他有讲，在学校学的都混了一溜够了，想想从前也是真够逗的，过了轻狂年少不再历经叛道，是否还记得那张脸上的微笑，收拾收拾回忆那甭老想了，弄点小菜那喝上2两吧，今朝有酒那咱就今朝醉，明儿还上班完事儿的早点睡，那时的我们那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是80后的我们，为了理